在这一次的委托中，我不仅见证了跨越百年坚贞不屈的爱情，同时我这才发现，原来投胎转世什么的全部都是真的。唯一有点遗憾的就是，本来想玩霸道总裁撬秘书游戏的吴贤蝉变成了一个五六岁的小正太，所以说这应该算是我的老公还是算我的儿子呢？这个问题啊，就拜托你来跟我一起想一想啦。第二十集，在那次之后，我连着拒绝了一周巫贤蝉的求案，我肿了，真的，我不得不去医院检查，开了点药。医生说我使用过度，让我注意。我假装听不懂，真的好丢人啊！回家以后，我跟辅导员请了一周的假，因为我不想一瘸一拐的去上学。但巫贤蝉表现得很好，每天端茶送水，捶胳膊揉腿，加上我也是刚开荤嘛，就也情难自控。我们在客厅亲亲，在厨房亲亲，在床上亲亲，以前只是亲脸颊，现在无时无刻不在接吻。 接吻不做爱的话，总显得对老婆不够尊重。 巫贤蝉这么说的。今天看似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周五，我们也普普通通的波波，然后准备普普通通的那个一下，门被敲响了。我家的门总被敲响，因为我们是喵喵事务所，有时候来的是人，有时候是猫。那个怀孕的小母猫不知道怎么找上门来，硬给我们塞了一只猫崽子。巫贤蝉跟这只小母猫喵喵喵了半天，猫头不对猫嘴，可以说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那天我含泪赚了他1000块私房钱，答应他这个事儿就此翻篇了。我们后来给小猫崽子找了个好人家，毕竟我也不是什么大度的人，不能养这只上门来的私生猫。星星妈妈给我们联系了几个关于风水方面的活，巫贤蝉见人下菜碟，有钱呢就敲人家一笔，没钱的就算了。就这样，喵喵事务所的名声越传越开，我们那个被打断的次数越来越多。真是他娘的钱难挣，屎难吃。我套上卫衣去开门，门外站着一个满脸堆笑的穿着西服的年轻人，他本来挂着笑，现是我来开门，眼中多了一丝狐疑。 猫大人，您？ 我不是，请进。巫贤蝉穿上了衣服，有些不高兴。那人递过来一张名片。 你好，我的老板想请您去帮着看着宅子，价格好说。 这小事儿不用我，不过是个宅子，也值得我亲自去看吗？ 这个年轻人从包里掏出一张写着一串零的支票来。 或许您对这个感兴趣，更何况只是个小宅子，也费不了您什么事儿，对吗？ 可是你们这儿很远啊，我老婆要上课的，我不能出远门的呀。 在哪儿啊？这不马上国庆了吗？我们可以一起去，顺便溜达溜达嘛。反正已经被打断了好事儿，还不如趁机捞一笔算球。 尊夫人说的是啊，我们那边美食啊特别特别多，您看。 那好吧，食宿报销啊，我们要坐飞机去坐头等舱。 那人点头哈腰的走了，他一走，巫贤蝉马上变成猫扑到我的怀里跟我撒娇，跟我控诉道： 哎呀，我不想去，我本来已经决定了十一带老婆去迪士尼，晚上我们可以在宾馆里边边看烟火边累，很浪漫的。现在好了，要去给人看房子了。 赚钱要紧，明年我就要实习了，难道你不想开个公司让我实习，跟我玩霸道总裁撬秘书的游戏吗？ 什么？什么霸道总裁撬秘书？ 你就可以像刚才那个人的老板一样了，让我干任何事儿啊，或者你想当秘书， 也可以让我当总裁，你想想是不是更带感了？ 哦，还有这种好事儿？那开个公司需要多少钱呢？ 喂，别想着动你的家底，你的家底现在归我了。你要赚钱开公司，跟我玩霸道总裁俏秘书的游戏，懂吗？他讪讪地抽了抽鼻子，心不在焉地用尾巴拍着沙发。我太懒了，我不愿意实习，但同时我又有那么一点点想要啃老，可惜我无老可啃，就只好啃老公这个样子。人类就是如此的诡计多端。9月30号晚上，我们收拾好了行李。10月1号当天，有人来接我们。接我们的人还是那天那个男人。乌贤禅看了他许久，在我耳边小声的嘀嘀咕咕的问：“我有点晕机，吃了两片药，有点困。” 老婆，他也会跟他的老板玩霸道总裁俏秘书的游戏吗？ 也许吧， 可他根本不俏。老婆俏， 我一把打掉他的手，扎进他的怀里。我有点难受，到了再叫我吧。他小心翼翼地把我拢好，又亲了亲我。下机的时候是2个小时之后，我睡了一觉，神清气爽。这地方确实不错，风景宜人，空气清新。唯一的缺点就是10月份了，天气有些冷。我深吸了一大口冷空气，忍不住打了个寒颤。可这寒颤不像是因为冷风，倒像是因为别的。他们在我身边说话，我却看着乌贤禅牵着我越走越远，而我自己还在原地。我想去追，却动也动不了。 抓到你了， 一个冷冰冰的女生在我耳边说道。我的余光中闪过一抹红色，我想说话却说不出来，动也不能动，眼看着他们就要消失在我面前。乌贤禅牵着的我却忽然身体一滑，就那么倒下去。乌贤禅眼睛一竖，他没有看倒下去的我，却穿过人群看着站在原地一动不动的我。我不知道我身边是什么光景，只见他变了脸色，三步并两步冲了过来，在我身边打了一掌，拉着我就往回跑，回到我的身体边上把我按了回去。霎时间我就感觉到一股暖流顺着我的血管流经整个身体，我的魂魄在跟我的肢体重新融合。我努力眨了眨眼睛，终于睁开了，眼前出现的是乌贤禅焦急的脸，他伸着手指在我眼前晃。 吓死我了老婆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吧？这是几啊？ 怎么回事？刚才那是什么东西啊？ 应该是我的一个故人。 我回过头去找刚才说话的那个娘们儿，只可惜人群来来往往，竟然连一个穿红色裙子的人也没有。哼，故人，是你前女友吧？ 不是啊，我刚才也帮你打过她了，老婆不生气了好不好？ 我真他娘的没想到有朝一日我也会遇见现任袒护现任前任的事儿。我疑惑地看着他。喂，你是不是欠人家钱啊？ 没有啊，我可不欠。 喂，你不会跟人家谈恋爱的时候对不起人家了吧？ 没有啊，我可没跟他谈过恋爱。 那真是奇他妈的怪，他为什么抓我的魂？难道我惹他了？ 肯定不是，没事的老婆，老公呢已经替你报过仇了，不怕了。 刚才我倒在地上你怎么没扶我？为什么？你不爱我了吗？我就知道你睡到就算。乌贤禅，呸，开玩笑，我可是个明事理的人，绝对不会因为女人跟我的老公闹矛盾。但是他确实应该扶着我，是不是？